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果说唐三的第六魂环出现十万年级别，是因为特殊原因导致了小五的献祭，可此时他身上实实在在的第七魂环，却是他凭借着自己大无畏的坚韧、无与伦比的意志力得来的。为了这第七魂环，唐三所受到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绝对比吸收一个真正的十万年魂环更加巨大。哪怕是拥有四块魂骨，以他现在的实力，也不应该能够吸收十万年魂环，那是绝对的越阶。可是唐三就是做到了。对于魂师来说，最重要的飞跃点第七魂环，唐三用完美的十万年级别宣告着他的强大。如果说双生武魂是天分，他这第七魂环就是盛开的拼搏之花。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那最新出现的第七魂环在他的手掌牵引下徐徐上升，在上升过程中放大，刹那间化为了一个血红色的光照，将唐三的身体完全包覆其中。红光悄然渗入，唐三的身体顿时在那红光的融合之中变得通透起来，皮肤表面荡漾着和蓝银黄一样的橙蓝色光泽，还有那附带着大自然气息的金光掩映，看上去现在的唐三就像是人形的蓝银黄一般。这正是唐三的第七魂技蓝银真身。蓝银真身效果，一切蓝银黄技能增幅 100%， 任何一根蓝银黄都可以成为唐三本身的技体。也就是说，除非所有的蓝银皇全灭，否则唐三可以随时让自己的身体出现在蓝银皇所及范围内任何一处来躲避攻击。张开双臂进入蓝银真身的唐三，双眼骤然化为了金色，下一刻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一层蓝金色的光彩骤然从他脚下蔓延而出，几乎是刹那间笼罩了直径百米的范围。感觉上这个范围似乎不大，但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蓝金色，也包括史莱克七怪其他人的身体。众人清晰地感觉到无与伦比的庞大生命气息弥漫在自己身体周围，说不出的舒服。但是他们也同时发现自身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清晰。而就在这一刻，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金光绽放，一条条光丝开始充斥在这蓝金色的世界之中，如丝如缕般的金光是无法闪躲的。众人只觉得身体微微一紧，紧接着自身的魂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随着那一道道光丝缓慢地流淌而出，想要挣脱，可那光丝却如同腐骨之躯一般始终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流失的魂力却伴随着那光丝化为更强的光芒，汇聚到八蛛矛之中，再传入唐三体内。重重树影出现，遮掩住了唐三的身体，海神山被笼罩范围内的所有植物在这一刻都变成了蓝金色，树影伴随着无数藤蔓出现在周围的空间之中。此时此刻，甚至连太阳的光芒也无法进入这蓝金色的世界，庞大的生命气息笼罩着每一个人，树木的树枝在疯狂生长，植物的叶脉在迅速延伸，而他们的目标却都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就是这几次眨眼的功夫，众人只觉得自己已经被包围了，恐慌和压力在内心深处产生。在这压力的逼迫下，众人不分先后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但哪怕是胖子那最炽热的凤凰火焰，也只是给这蓝金色的世界更增添了几分金色的光彩。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武魂被那滔天的生命气息所压制了。 这是我的蓝银领域在第七魂技蓝银真身作用下释放出的本来面目，也是蓝银领域第三次进化技能森罗万象，附带效果同化压制。通过领域，我可以让这里的每一处随心所欲发生变化。同化技能指的是同化周围一切植物，以蓝银领域点燃它们的生命火焰化为己用，植物越多的地方，森罗万象的威力就越大，这些植物都可以随我心意发动攻击。压制技能会将你们的武魂属性全部压制 10%， 包括魂力释放也会降低 10%。 在领域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压制的效果也会随之增强。 那抽取我们的魂力的金丝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蓝银领域与八蛛毛进化后自行融合出来的技能。本来森罗万象的第三技能是利用同化技能把你们的生命力逐渐抽取注入到植物之中，而八蛛毛的加入令它多了远程吞噬效果。那些无法被攻击的金色丝线就是八蛛毛吞噬技能的延伸，它会不断抽取你们的魂力和生命力，生命力赋予领域内的植物，而魂力则通过八蛛毛过滤为我所用。 我靠，还能过滤？你这领域技能也太变态了。 蓝光骤然收敛，天光重现，唐三依旧站在那里，八蛛毛和身上的七个魂环此时都已经收回。他向伙伴们展示自己新获得的技能，是为了今后能与伙伴们更好的配合，使他们不至于在自己的新技能中感到吃惊。别说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觉得唐三新获得的这些技能变态，就连唐三自己也觉得这些技能是那么恐怖。尤其是八蛛毛与蓝银领域融合后的那个技能，远程吞噬，而且是无视攻击防御的吞噬，这一项实在是太可怕了。同时唐三发现八蛛毛在进化后原本的吞噬技能自动多出了过滤的能力，从外界吸收而来的能量会自动过滤杂质，化为唐三需要的能量融入他体内。这样一来，在最新的蓝银领域中战斗，敌人的实力会被不断的削弱，而唐三却可以通过这无视防御的吞噬技能拥有更长时间的战斗能力。唐三隐约感觉到，伴随着自身实力的成长，外附魂骨八蛛毛的进化能力现在才算是真正体现出来，那是哪怕十万年魂骨也不具备的。单从领域层面上来看，唐三的蓝银领域已经大大超过了千仞雪曾经施展的天使领域。天使领域的技能主要是增强自身，压制和迷惑对手，那天使之力也只能化去魂力，而唐三的蓝银领域是吞噬的能力。天使领域的效果是损人不利己，蓝银领域是损人利己，这其中的差距就相当大了。论武魂的等阶，虽然说蓝银皇可以说是植物系武魂中巅峰的存在，但与六翼天使这种超级武魂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唐三蓝银领域效果能够超越千仞雪的天使领域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八蛛毛进化后与领域的融合效果，另一个就是因为唐三这第七魂环乃是十万年级别。为了这第七魂环，唐三耗费了100天的时间，但这完全是值得的。十万年魂环放在第七环的位置上，已经令唐三的实力有了全面的飞跃。以他现在所拥有的魂骨和技能，再也不会面对封号斗罗时没有一战之力了。这不计算杀神领域在第七魂环增幅后的效果，以及唐三第七魂环因为十万年级别附带的第二魂技。唐三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光头，看着围上来的众人。 我入定了多长时间啊？ 哼，你可是真能睡啊，这一下就是100天的时间。这就是你，要是换了我们，就算再能坚持，身体也绝对无法吸收那十万年魂环的庞大能量。 我也想要第七魂环。 你说什么？100天？我已经入定了100天的时间。 看着伙伴们纷纷点头，唐三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对他来说，似乎只是那剧烈的痛苦过后，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渐渐散去，然后他就清醒过来了。可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却令他在入定状态下度过了100天的时间。 没想到耽误了这么久。我的海神之光啊。 你这家伙明显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得了个十万年魂环还嫌不够啊。你这新获得的技能已经够变态的了，换了我就算是一年时间我也换。话说一般来说这种越级吸收魂环都会令魂力提升的吧，胖子上次就多提升了一级，现在和小奥他们魂力等级差不多了。你现在多少级了？ 哎，这样也行啊，好像是提升了不少。 不少是多少？ 好像是74级半的样子。 静，静得可怕。唐三这话一说出来，他只觉得大家要把他吃了似的。 哼，没天理了，真是没天理了。我苦练了3个月，还比不上小三吸收个魂环。 戴老大，别着急啊。不要忘记，你们都还没有吸收神赐魂环呢。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小三，你那真的不是运气啊。不过这3个月我们也没闲着。海神之光确实是个修炼宝地，我的魂力已经接近68级了，估计不出10天应该就能晋级。小奥64级，胖子也是64级，应该快突破65级了。蓉蓉也已经65级了，竹青也是。你说的对，我们都有获得神赐魂环的机会，那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努力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在海神之光这一年，我们一定要争取都达到70级的程度。有了武魂真身的质变，再应对其他考验就会容易的多了。啊，早上送来的吃的在那边。小三，你刚清醒过来，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吧，过犹不及。走吧，我们继续修炼去，一定要拉近和小三的距离。 100天没吃东西，完全依靠能量的支持生存下来，唐三可是饿坏了。伙伴们重新投入了修炼，他也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他内脏器官强横，根本不怕暴饮暴食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硕大的霸王蟹，美味的龙虾肉，鱼子酱与黑面包，加上海神岛上特产的蔬菜水果，等都吃完了，唐三才发现自己把伙伴们的食物也都吃了。幸好他的24桥明月夜里还有存货，只能让大家今天先吃点干粮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